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银行的北京分行将从即日起相继上调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在本周的中国品牌日上，评选出了最受公众欢迎的中国品牌榜，榜单分为最具品味、最具颜值等五个维度，25个优秀中国品牌最终上榜。美国夏威夷火山爆发后，夏威夷大岛预计会有降雨，这也让当地居民面临酸雨威胁。近日，德国弗赖堡新市长霍恩的庆功宴上被一名男子当场打掉一颗牙齿，嫌犯动机尚不清楚。首列廉洁文化主题地铁列车清风北京号在北京地铁六里桥站开出。此外，地铁六里桥站打造成一座廉洁文化主题车站全新亮相。到2020年，北京市将重点建设10所左右特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飞儿乐团主唱宣布与男友陆明分手。据悉，陆明曾参与过电影《七剑》《投名状》《赤壁》的绘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夜，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就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 唱的主题歌，有没有

为什么热情在胸中沸腾，更胜16岁初恋时。曾有时我的世界毁了，曾有时我心都碎了，我还爱着你，是一人中唯一可能会永远爱我的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张洪亮，我的爱情。这是一首张洪亮的爱情自传，从16岁写到45岁，他用浅白的流水账和深情的唱腔，唱出了自己对爱情的回顾和领悟，以及如初恋般的渴望。张洪亮创作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广岛之恋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他的创作，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到不了。 静静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

在我的怀里，愿你平安，祝你好福气，紧紧抱你在我的怀里。 最近汇丰银行发布了一份全球教育支出调查报告，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花费上，中国香港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倍的13.2万美元高居榜首，而新加坶、台湾和大陆分别以7万、5.6万、4.3万美金列位第三、第五和第六。报告还显示，有82%的家长已经做好为孩子的成功做出牺牲的准备，而超过1/3的中国父母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一位当高管的妈妈月薪3万，可因为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连新衣服都不敢买。那么你认为这种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教育方式是对的吗？什么教育方式才是正确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来分享你的看法。

星辰依然闪烁，像眼神点燃爱的火，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深深埋在心。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绝对是很经典了，来自龙飘飘《昨夜星辰》。其实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如今已经是花甲之年的前歌手龙飘飘女士，定居于大洋彼岸洛杉矶的她，还是否能够偶尔听听自己唱的歌呢？

就当作这是一面的光影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 有多能干，在他眼里也永远是个那个需要保护的孩子，哪怕你强大到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也难放心让你独闯天涯，别人只关心你飞得多高，他只关心你飞得多累。今天久了久，我是英奇，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母亲，无论你觉得他有多么的不得体，他都难以体面退出我爱你这场人生大戏，爱有多深方寸就有多乱，而他永远无怨无悔。 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以为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就一堆好心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讲理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就给你的毛笔，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的闹钟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总能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性格，因为再不需要开始准备唱吻别。 九精英有话说。 三六零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只有你能够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坚持创业。 著名运动员李宁， 最初的一步是很难迈出的，但只要你自己认可，你一定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 管家邦董事长傅彦生， 这种生活服务呢，一定要有很强的一个爱心来做，这些事儿呢才会长久。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什么是经典？容祖儿， 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朗朗上口的，或者是过目不忘的。一些东西都是经典，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你在听都有不同的感受，都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圈，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